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同你玩一个游戏啊！我会讲一啲词语，你就去讲佢嘅相反词。嚟啦噃，善、美、沉重、高耸入云。好啦，玩完啦，大家都应该谂到答案啦。不过我要话你知，善嘅相反唔系恶，美嘅相反唔系丑，沉重嘅相反唔系轻盈。你主观上可能觉得我错，但是可能我只是一个解构主义者。对于这个世界的解读，我有另外一种方法，而这种新方法会衍生出一种新颖的建筑意。 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在60年代开创了解构主义，最初是一种文学批评理论，主张解构一切理念和想法，意思即是对一般人认为的真理和既定模式抱怀疑态度，强调这些所谓真理和既定模式都有混乱、不确定、矛盾和不合逻辑之处。解构主义反对权威和二元对立论说，反对非黑即白的观点，并且指出一切文学作品的意义应该由不同读者作不同诠释。在80年代末，主流的现代主义建筑渐渐受到批评，建筑师艾森曼将解构主义概念带到建筑领域，并且邀请了德里达共同参与巴黎巴维莱特公园的设计，成为第一个解构主义建筑作品。解构主义建筑挑战了现代主义建筑所奉行的一贯宗旨，即是建筑形式必须服务功能，追求有秩序的规划和设计，造型简洁利落等等的原则。因此解构主义建筑比较自由，亦都能够容纳混乱，并且经常利用新颖的建造技术创造大胆破格的建筑造型，赋予建筑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一年19集的建筑义已经跟大家讲了很多关于西方建筑史。讲西方建筑史这个话题，我们今集就会是最后一集了。之后我们会有其他关于建筑的东西，当然会继续跟大家讨论。今次就去到解构主义。咁咧，今次呢个话题咧都相当有趣嘅，因为咧我哋都知道咧，解构主义本身咧唔单止系建筑方面嘅嘢，咁喺好多嘅层面咧，其实都会有解构主义嘅出现。咁一开始嘅时候咧，其实同一啲哲学啊或者系文学啊各方面嘅嘢有关，跟住咧再应用落去建筑方面。咁当中嘅古仔咧，咁我哋可以之后慢慢再同大家讲啦。咁大家又可以咧试下上住我哋香港电台嘅网站 rthk.hk， 咁咧上面咧亦都有我哋今集建筑义上载的一些照片，大家也可以看一看究竟何为解构主义的一些建筑，究竟觉得这些建筑物是怎样呢，大家可能都有一个印象在心目中先，跟着再听着我们下去的讲解。 我们将解构主义建筑作为我们今次即西方建筑史最后的一集，因为很多人都问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身处这个时代的建筑的风格其实是什么。很多人就认为我们现在是不是真身处在一个解构主义建筑的风格呢，因为我们现在见到很多新起的楼宇都似乎是好像跟解构主义有些联系，所以很多人都问这个问题。不过解构主义的建筑其实原先就不是一个建筑的理论，其实支持解构主义的建筑师 咧，其實都係參考咧一啲其他即係文學啊、哲學啊，參考呢啲文學啊、哲學啊呢啲嘅理論咧，企圖咧將佢咧即係代入建築嗰度嘅。 我哋咁樣去諗咧，可能會對大家有幫助啊！你之前好多集咧講緊嘅建築嘅部分咧，我哋旁支嘅補充資料咧係幫我哋理解嗰個建築嘅風格本身。咁但係咧，譬如我哋講後現代或者講解構嘅時候咧，就調翻轉嘅。我哋嘅所有嘅建築咧，係幫我哋理解嗰個觀念本身。咁呢個咧，其實就係我哋之前同而家嘅基本分別。所以咧，我哋反而可以通過我哋講建築物嘅時候咧，舉當係一個例子，更加能夠理解我哋今日講嘅解構主義其實係佢咩事。OK， 咁所以其實你都講到嗰個變化，就係話建築之前咧，佢哋就係無以名狀咁，大家後來人解釋嘅。但係後來咧，其實建築師本身更加有意圖地嘗試用建築去做某一啲嘅東西，去解說一啲嘅東西。咁所以喺呢一點上面咧，作者嗰個諗法或者嗰個我哋叫作者嘅意圖咧，就更加明顯同埋清晰。要講嘅嘢好複雜，但係必須我哋有幾嚿嘢要處理嘅。第一個咧就係所謂歐陸哲學。或者叫晚近裏面一個基本嘅諗法，就係、話究竟咧係思想先於語言定語言先於思想 ？OK， 咁喺歐陸嘅觀念咧，其中一個應該好深嘅就係、譬如一啲語言學啦，一啲嘅火學嘅觀念裏面咧，佢認為我哋世間嘅所有東西咧，其實都係語言嚟嘅，即係話咧語言咧係其實我哋思想嘅本身嚟嘅，我哋冇辦法超越語言或者言語啦，即係言談或者寫字去做思想。咁呢個咧其實係二十世紀話我哋現當代處理呢啲部分嘅時候一個基本嘅一個信念或者信仰，大家就咁去睇嘅，我哋冇辦法超越語言嘅。咁而語言咧喺度咧，聽住啦，就分兩嚿關鍵嘅分別。語言或者符號都係嘅，就係分成咧能指同埋所指。咁能指所指咧有啲話翻譯做意符同埋指符嘅。咁能指同所指咧就係咩咧？譬如話當我哋講太陽嘅時候咧，嗰個太陽依個聲音，即係我發出依個兩個字嘅聲音，或者寫成依個字嘅文字咧，其實就係所謂嘅能指嚟嘅。应该咧就系佢咧就系一个外观或者一个声音嘅，佢背后冇任何意义嘅。咁然后所指咧就系嗰个太阳，当讲出嚟嘅时候喺你脑里边 picture 出嚟嘅嗰个会发光有热嘅会有阳光嘅物体，嗰样嘢咧嗰个所指咧系一个意义嚟嘅。而佢係冇聲音或者冇符號，咁咧語言學家認為咧依個能指所指咧係可以一分為二嚟斬開，而佢其中提出一個好重要嘅講法就係話能指同所指之間嘅關係咧係不定嘅。即係話佢本身咧唔係天生地就係可以結合嘅，即係話喺某啲情況之下，太陽可以代表另外一個意思都可以。咁即係譬如可能我哋唔同嘅語言有唔同嘅能指啦，但其實可以表達同一個太陽。譬如 moon 或者月亮，其實已經係兩個能指，但其實可以表達同一個所指。而同一個能指咧，亦都可以表達好多個所指嘅。即係譬如話我好憎你啊，我哋咁樣講嘅話，佢可以代表住好憎你啊，或者可以代表好愛你都得嘅。係嘛？即係可以喺唔同嘅語境之下，可以產生唔同嘅事。咁呢個能指同所指嘅分別咧，就好重要啦。佢係擘開咗好多嘢，係嘛？就係嗰個表達嘅方式同埋嗰個意義本身咧，係分開嘅。咁喺再落去，我跳得好快咧，嚟到呢度嘅時候咧，結構主義咧，就係因為我哋講解構主義嘅時候咧，其實解構主義咧，法國嘅講法咧叫後結構主義嘅。咁所以我哋當我哋處理呢個問題嘅時候咧，呢一批譬如話即係俄國形式主義者或者係瑞士即係索瑞爾講嘅普通語言學教程裏面講嘅能指所指嘅觀念咧，移到去法國嘅時候咧，佢哋提出嘅咧就係話呢一個意義嘅生成咧，或者世間所有嘅觀念嘅生成咧，其實咧並不是本質嘅，而係結構嘅。咩叫本質同結構嘅分別呢？就係咩呢？結構嘅意思就係話呢，你我哋可以諗想住一個琴鋼架，我打啲聽眾先咪一個琴鋼架啦。琴鋼架就係一個架一個鐵架。喺個琴鋼架之後，我哋講建築都會講到呢個鋼架形式。佢高低上下有區位嘅，即係話嗰個鋼架個格係高啲，嗰個格係低啲。其實嗰個意義嘅生成咧，唔係個格同格之間有本質嘅分別，而係純粹係佢處於乜嘢位置就代表什麼東西。咁、okay, 譬如我哋成日都講，譬如李維史陀佢講結構主義人類學，咁佢嘗試講咧就話我哋原來意義嘅生成咧就係講生食與熟食啊、正與邪啊、善與惡嗰啲對立咧去認知個世界。我哋要明知 A 嘅觀念咧，其實借住 B 嘅觀念而嚟去對應。咁然後咧就喺咁嘅時候咧，就我哋建立咗一個所謂我哋思想嘅一個結構啦。OK， 咁呢個係一批六十年代嘅人諗嘅諗法嚟。咁然後咧解構主義者咧就質疑呢一點嘅。解構主義者認為咧，你呢個結構本身咧都係唔啱嘅。因为呢个结构本身嘅生成咧，其实由语言做基础嘅，咁就尝试讲翻一个好重要嘅问题，譬如德里达讲嘅一个问题就系话咧，其实能指同所指系一对咧，系唔一定嘅。其实咧，能指嘅可能嘅对立咧，系另一个能指，就好似打开一本字典咁。咩叫做食嘢啊？食嘢嘅解释就叫吃咯。吃嘅解释系咩啊？吃嘅解释咪进食咯。其实你冇办法不从，你谂下我哋世间嘅语言就系一个能指去能指，能指去能指嘅做法，而永远都可能咧，所指咧系冇办法接触到。咁喺呢個咁嘅觀念之下咧，佢就拆咗我哋好多嘅觀念啊。譬如咩叫善，咩叫惡啊？善喺字典度解釋咪就係我做好事。咁咩叫做好事啊？咪就係善咯。我哋冇辦法進入到去講到現實世界，邊一件事即係真正嘅純粹單純無可爭議嘅善， 或者純粹單純冇爭議嘅惡，我哋發覺語言之下咧，所有嘢都係可以被 deconstruct 被解構，而嗰個結構嘅上下種種唔同嘅嘢咧，都可以被拆解。咁喺咁嘅情況之下，通過對語言同思想嘅對立，同埋對於所謂結構即係本質同埋意義嘅對立咧，解構主義咧就建立咗一套咁樣嘅論述嘅方式。其中好出名嘅，譬如福柯嘅《瘋狂與文明》，佢就講其實有智慧咧同埋瘋狂呢個對立咧，其實以前唔係咁。佢話瘋狂同埋有智慧咧，其實曾經係同義詞嚟嘅。一個瘋狂嘅人咧，就即係有智慧嘅人。咁但係到後來我哋現代社會發覺咧，我哋要將呢啲所謂瘋狂嘅人咧隔絕，去定義正常人，所以咧就起一個監獄咧，將啲瘋狂嘅人困住。咁所以瘋狂咧就同罪犯咧就成為咗要被社會隔離嘅一群人。咁佢用咁嘅方式就解構我哋一啲好基本嘅觀念，就係咩叫善，咩叫智慧，咩叫聰明，係用咁嘅方法去處理種種唔同嘅東西。咁所以解構主義咧，大家聽落都相當複雜。咁但係佢哋基本上嗰個想法或者觀念咧就係咁樣啦。 聽完阿卓賢咁講咧，基本上我都即係有一個基本嘅概念啦，就係首先解構主義一定係咪都要有一個嘅結構喺度，即係我哋要解嗰樣嘢，首先要有嗰樣嘢喺度，我哋先可以解噶嘛。英文嚟講咧，呢個就係 deconstruction。咁因為佢唔係 destruction 啊嘛，即係佢係有一樣嘢係 construct 咗出嚟，佢先至可以去 deconstruct。咁呢個情況底下，我哋係咪首先都要認清咗建築出嚟嗰樣嘢係乜嘢，然之後先至點樣去分解或者係拆解佢？ 係阿傑，你講得好啱啊！即係我哋正話都有講，法國嘅形容會用解構主義咧，就係講叫後結構主義嘅。咁就係其實個 process， 我之前講後現代時候都講過，就係話喺結構之後。有咗結構之後，我哋點樣去反思同埋拆解？所以佢同後現代或者好多我哋以 pose 為開前序嘅一啲英文字或者法文字有相似嘅地方，就係佢哋帶有一種好似我哋話批判性好強、比較強嘅一啲嘅術語嚟。所以佢必然係質疑緊某一啲嘅東西。當然呢一次解構主義質疑嘅就係我哋繼承嘅一啲嘅思想啊、觀念啦，或者我哋定義嘅啲東西。譬如我哋上一集成日都講美與醜啦，咩叫美啊？其實佢話美其實都係一個能字，佢可以指向任何一樣嘢。你只要點定義？就係睇其實你自己去定義，咁仲通過咁嘅方式去拆解我呢啲繼承嘅，或者可能已經變咗好威權嘅呢個觀念啦。 因為呢個理論咧，原先咧就係一個文學批判嘅一個理論嚟嘅，咁所以我哋其實都可以用一啲即係文學嘅例子啦去解釋嘅。譬如咧，文學啊、語言呢啲咧，佢一個即係自己嘅結構喺度嘅。我哋點樣講嘢，其實我哋嘅文法咧都係一個結構嚟嘅。我哋點樣寫作嘅一啲手法，佢都有一個既定嘅結構嚟嘅。嗱，譬如我哋成日講故事啦，我哋以前咧聽故事咧，通常都會有一個起承轉合嘅，一定係開始咧就話啊，從前有啲乜乜乜嘅事，係咁嗰件事發生咗啲乜嘢啦，結局係點樣啦，然後咧嗰個故事教訓我哋一啲乜嘢，佢就有一個咁樣嘅結構性喺度嘅。咁但係咧，即係解構主義其實就係挑戰一啲既定嘅結構，即係話如果我哋講故事唔係用一個既定嘅形式，我哋不嬲用開嘅模式，我哋可以點樣講故事咧？嗱，所以你就會見到咧，即係近代咧嘅電影啊，近代嘅小説咧，開始咧即係唔係用緊以前嗰個技術嘅方式嘅，好似冇咗個開頭。冇咗從前係點，亦都好似冇結局嘅，有好多故事啊，有好多電影都係咁，好似只係俾你睇中間嘅一啲嘅片段嘅，咁佢就其實就係一個即係挑戰緊以前我哋即係論述啊，我哋以前講故事啊一啲結構嘅方法啊。 卡文仲係帶出咗樣嘢，就係嗰個所謂第一個就係進行中，即係嗰個意義嘅生成係進行中。咁所以譬如有個建築物喺度，佢代表啲乜嘢呢？其實都係一個解釋，都係一個進行中嘅解釋，就唔係一個終結嚟。佢嘗試否認啊，你點解話完成圓滿呢？其實佢仲係可以不斷咁轉化當中。第二個呢，就係話嗰個意義嘅參與，就即係話大家呢對於嗰個結構本身或者任何一句嘢本身呢，係好睇你嗰個參與，同埋唔同嘅時空之下呢，嗰個參與嘅結果咧係會好唔同。 呢個好重要啊！即係話如果我哋講故事唔再係我有個開頭，有個結尾，然後我有個呢個故事教訓你一啲乜嘢嘢，而係將一啲故事好似片段式挑戰以前嘅結構咁樣去講俾你知嘅時候咧。嗰、那個故事其實係講緊一啲乜嘢呢？就係、是、聽嘅人呢先至係最重要。每個人自己有唔同嘅背景嘅時候呢，我點樣去明瞭呢個故事，我自己領會到一啲乜嘢呢，可能同其他人係唔同嘅。以至呢佢開創咗即係呢個故事嘅更多嘅可能性。因為每個人睇呢個電影睇呢個小說，可能佢自己理解嘅嘢就會唔同。咁所以解構主義其實就將個詮釋呢個事實呢件嘢呢係擺咗喺聽個人個身上嗰度，多過係個作者自己本身。 卡文，你諗下，我哋講咁多集都係話，哦，愛奧尼處釋就係、是。等于乜嘢？呢、这、一個咧山形牆就代表乜嘢？呢、这個非腐壁就代表乜嘢？我哋好嘗試尋求呢個咁樣嘅能之所知嘅連結嘅。咁但係而家咧解構主義就打散佢。點解呢個能之係呢個所知？點解非腐壁就係等於呢樣嘢？佢質疑或者質問緊我哋一啲咁樣嘅建築嘅語言，其實佢係語言嚟嘅建築語言嘅能之，佢嘅所知之間嘅關係。咁所以打通呢一點嘅話咧，就對我哋之後一陣間講咧就好有幫助。 換言之就好靠嗰個觀眾或者係文學嘅話就係讀者啦，或者我哋一般嘅如果係一個建築物，可能就係一個望住建築物嘅一個觀眾啦，咁樣佢哋去望住呢一個作品之後，佢哋自己嗰個感覺或者嗰個感受多過於嗰個作者或者嗰個建築師佢想呈現嘅嗰樣嘢。 啊，冇錯，其實就係咧建築師，即係如果佢係即係想套用解構主義喺建築設計裏面咧，其實好多時嗰啲建築師係故意咧希望自己，即係你做設計一定有自己嘅意圖，但係故意希望嗰個意圖咧係模糊嘅，即係唔俾人咁容易睇得到嘅。希望係參與，即係或者係去到呢個建築物嘅人咧，自己去領會究竟嗰、那個佢哋領會到一啲乜嘢嘢嚇。咁、我哋一間會即係舉一啲嘅例子，就係、是、話個建築師用啲乜嘢嘅手法咧，去故意令到自己設計嘅意圖人哋係睇唔到嘅。 咁究竟喺建築上面點樣去用咗呢個解構主義，而呢啲建築師用咗解構主義出嚟呈現出嚟嘅建築物，究竟我哋觀眾去睇嘅時候會感覺到啲咩呢？又或者都會唔會可以諗得到其實個建築師想做啲咩呢？咁呢一啲嘅問題呢，我哋留返下一節嘅建築語呢再同大家慢慢去講下啦。 巍峨嘅古城，倾颓嘅奠基， 佢哋嘅灵魂无形中都喺度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嘅变迁。 温雅嘅儿女佳话，流血成渠嘅杀戮，凭吊轻衰嘅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劳嘅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嘅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嘅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嘅锐感。 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继续我哋建筑二嘅时间啦，咁今集咧，我哋会同大家讲解构主义。咁我哋啱啱咧都有讲到啦，解构主义咧一开始喺譬如文学啦开始诞生，然之后咧影响到各个唔同嘅范畴。咁究竟啊，佢喺咩时候或者佢点样进入咗建筑界嘅咧？ 嗱，当咧即系德里达咧，德里达咧喺呢个六十年代尾咧开始咧即系创立即系呢个解构主义成个理论之后咧，就开始咧即系引起一啲即系建筑师咧对呢个理论嘅关心。嗱，正如头先上一节咧，阿卓然咧就讲咗好多即系解构主义嘅特点。咁啊，有几个特点咧，就令到啲建筑师开始去谂，究竟建筑咧系嗰个所指定系嗰个能指咧？吓，呢个系一个好有趣嘅问题嚟嘅。嗱，因为咧过往嘅历史咧，其实咧将建筑咧等同于其他嘅艺术嘅。咁乜嘢意思咧？就系话，即系建筑其实只系用嚟去代表一啲嘅嘢。嗱，譬如咧，我见到阿卓然咁啊，我想画张画送俾阿卓然啦，我就画咗佢出嚟。咁呢张画咧，其实系用嚟代表阿卓然呢个人噶嘛。咁所以张画就系一个 完全等同我吓。 系啦系啦吓，我用一张嘢一张画嚟代表佢，但系我都可以拣唔用画呢个形式嘅，我都可以帮佢整个雕像。咁整個雕像，個雕像亦都係另一個方法去指示阿卓然呢一個人。嗱，咁喺咁樣諗法嘅時候，咁建築係一啲乜嘢咧？建築究竟係用嚟指示一啲嘢嘅，定係被指示嘅一啲嘢咧？ 即係話佢係能指定係所指？ 係啦，佢究竟係能指定係所指咧？嗱，以前就啲人咧就將建築作為藝術嘅其中一種嘅話咧，咁建築就應該等同於一張畫、一個雕塑嘅。但係咧，即係解構主義嘅一啲嘅建築師咧，佢哋就即係反對呢個諗法。建築唔應該係能指，而係嗰個所指。佢應該係佢自己係一樣嘢。我哋睇到建築，諗起一啲乜嘢嘢先至係緊要嘅，而唔係我哋用個建築去指示另一啲嘅嘢。啊，咁呢個係一個最基本嘅一個諗法，將佢嘅地位咧由一個能指變成一個所指。嗱，第二樣嘢咧就係頭先阿卓然，我哋都有討論過嘅，就係話解構主義咧，其實佢係挑戰一啲既有嘅模式嘅，例如即係既有講故事嘅模式啦。咁我哋既有嘅建築模式，我哋都可唔可以挑戰呢？乜嘢係既有嘅建築模式咧？嗱，當解構主義創立嘅時候咧，其實就正係現代主義建築咧受到挑戰嘅時候，即係現代主義建築，我哋之前講咗咁多集咧，其實都係關乎一啲嘅原則嘅。嗰啲原則咧就係話我哋以功能優先嘅，嗰個建築嘅形式咧係要符合一個功能嘅。所有嘢咧都應該係簡潔啦，有利大規模嘅生產啦，呢啲嘅原則咧，其實咧就喺兩次大戰前後咧，其實直到而家咧都成為一個建築嘅大主流嘅。嗱，咁我哋可唔可以挑戰呢啲嘅原則咧？譬如我哋建築嘅外形係咪可以唔同功能有關咧？我哋可唔可以挑戰佢嘅外形咧？ 聽咗咁耐之後咧，對於建築上面嘅解構主義咧，點樣可以將一個建築物去由以往嘅所謂嘅能指？變成 一個鎖子，呢個係第一。第二就係咁樣，我哋話去將嗰個建築方法去將佢打破，然之後再重新去做出嚟，又係點樣做出嚟？咁會唔會有啲嘅例子，我哋都可以舉出嚟，等大家都明白多啲？ 好啊，咁其實咧解構主義呢個文學嘅理論咧，即係阿卓然都講咗啦，就係咧即係法國嘅哲學家咧德里達咧，即係一個好主要嘅人物去創立呢個成套呢個體系嘅一個理論嘅。咁而點樣將呢個理論帶去建築呢？其實啦，德里達咧都有參與到嘅。咁呢個係一個係即係好有趣嘅一個事件啊！因為一位哲學家咧，竟然咧即係有份咧將一個咁樣嘅理論咧帶到去建築嘅當中嘅。嗱，咁當時咧即係喺80年代初期嘅時候咧，咁德里達咧佢係一個大教授啦，咁佢亦都會周遊列國咁去講學嘅。咁當時佢就去咗美國咧，就喺耶魯大學嗰度咧留咗一段時間嘅。咁喺耶魯大學嘅時候咧，佢就認識咗咧另一位咧即係建築系嘅教授，咁就係Peter Eisenman 艾森。曼啊，咁咧佢哋两个咧就成为咗好朋友啦。咁艾森曼咧就好受到咧阿德里达咧嗰个解构主义嘅思想咧去影响嘅。咁后来咧喺艾森曼咧有一个机会，有一个机缘巧合咧，就系咧见到咧巴黎咧市政府咧当时咧就搞咗一个即系设计比赛，就要设计一个公园喺巴黎。咁咧佢就邀请咗咧阿德里达咧去参加呢个比赛，咁啊组成咗一队。咁另外咧仲有一个法国建筑师 Bernard Tschumi 嘅楚米嘅。咁呢三个人咧。两个建筑师再加埋一位哲学家咧，三个人咧就组成咗一个设计小队咧，去参加呢个比赛，而佢哋咧就赢咗嘅，又赢咗呢个比赛项目嘅。咁呢个比赛项目咧，而家都起咗出嚟嘅。如果大家去到巴黎，都有机会可以去睇一睇嘅。咁就系咧维莱特公园啊。咁喺维莱特公园里边咧，佢哋三人咧呢、這个三人小组咧，就尝试咧可唔可以将解构主义嘅理论咧摆咗喺建筑设计之上。 咁点样去呈现呢？系咪？將我哋啱啱咁講能指所指嗰樣嘢可以擺到落去，定還是喺結構嗰方面有啲嘅突破咁咧？ 嗱，佢哋咧就希望咧，即係將個能指所指嘅關係咧逆轉嘅。嗱，點樣逆轉呢？就係話建築師自己喺設計嘅時候有一個諗法嘅，但係因為佢要逆轉能指所指呢個關係咧，佢就希望自己嘅諗法咧令到到訪者咧係唔容易察覺嘅。嗱，咁佢點樣做咧？佢就喺起呢個公園嘅時候咧，佢將幾個唔同嘅概念咧係重疊咁擺埋一齊，咁令到咧因為呢啲概念嘅重疊咧。是令到啲人咧唔係咁容易去察覺，其實嗰個概念係啲乜嘢嘢嘅。嗱，乜嘢意思咧？就係佢喺個公園裏邊咧，佢運用咗咧點線面呢三個咧設計嘅即係原則。嗱，點係一啲乜嘢咧？就係喺個咁大公園裏邊咧，佢起咗好多叫做 folies， 其實就好似一個亭嘅建築物。咁每一個亭咧就好似一個點咁啦。咁呢個成個公園咧就係好多呢啲咁嘅點。嗱，線係乜嘢咧？就係、是、線咧，就係公園裏邊咧有好多嘅路徑嘅，即係我哋點樣喺個公園裏邊行咧？呢啲路徑嘅規劃咧就係一個線啦。面咧就係呢個公園好大嘅嚇，咁就所以有好多即係大草地啊，亦都有好多咧即係運動嘅設施，譬如一個大嘅球場啊，咁佢哋都係啲平面嚟嘅。嗱，呢三樣嘢咧其實有三個咧佢哋設計嘅原則嘅，不過咧佢哋將呢三個設計原則咧就重疊咁擺喺呢個公園度，以至咧你一個人入到去嘅時候，因為有咁多原則係重疊出現嘅時候咧，你就唔能夠好清楚咧去睇到究竟嗰個建築師、那個設計師咧本身個原則係啲乜嘢嘢。佢利用呢個混亂嘅效果咧，令到啲人咧唔能夠察覺到。原先個建築嘅意圖，而係希望啲人咧去見到呢個公園嘅時候咧，係可以有自己嘅體會嘅。嗱，另外咧就係當佢設計呢啲 folies 呢啲亭嘅時候咧，嗰個亭咧其實咧係冇功能嘅，亦都冇意義嘅。嗱，冇意義嘅意思唔係話佢係即係廢嘅冇意義嘅，而係話佢唔想帶有任何一個意義咧俾啲人，而係咧佢希望啲人睇到嗰個亭嘅時候咧，自己去諗到乜嘢就係諗到乜嘢啦。咁所以嗰啲亭嘅設計咧，係佢採咗一個手法，就係個亭咧好似係一個立方體。但係咧，又唔係完全係一個立方體，佢係將一個立方體，一個我哋好熟悉嘅一個幾何嘅一個形狀咧，將佢做一啲嘅改變啊，將佢咧即係可能扭曲咗啊，或者加啲嘢、減啲嘢咧，令到你見到一個好似似曾相識嘅一個形狀，但係實際上佢又唔係嗰樣嘢。不過咧，又好似講唔出佢究竟嘅功能係乜喎。咁希望咧，你見到一啲即係一個既似係即係雕塑，又似係即係建築物嘅嘢嘅時候咧，你就自己可以產生到你自己點樣去詮釋呢件事啦。 系啦，喺呢度咧要讲一点嘅，即系我哋话德里达嘅其中一个名著咧就叫《苏塞尔差异》。《苏塞尔差异》本书入边咧，其中一个好重要观点咧，就正我呢度讲嘅，就系个能指咧指向嘅一个能指。OK， 嗱，我哋如果个建筑物咧系好容易被辨认嘅，被辨识代表啲咩嘅话咧，能指同所指咧就会被连结嘅。譬如佢个座椅系座塔，佢就会被所指成一座塔。佢似一隻大笨象，呢、這個能指就會被視為一隻大笨象。咁呢個咧係你人類嘅必然嘅習慣嚟嘅，就等於你睇個雲，佢自然就會似某一樣嘢嘅。咁而德里達佢哋嘅諗法就係乜咧？佢要繼續係一個能指， 呢個能指指係指向另一個能指，呢啲嘅諗法咧就係佢係自己喺設計當中，所以佢喺呢一點上面咧，我哋話呢個建築物能夠講到個解構主義就係呢一點上面。佢明我哋哇，咦原來當我哋處於一個不斷咁樣解釋唔到嘅狀態嘅時候咧，我哋必然就進入一個思考嘅狀態。佢其實係咩嚟？佢其實係咩嚟嘅？而德爾達就問你：咁點解你咁想知佢係咩嚟？係嘛？點解我哋會不斷咁揾？個所指嘅，我哋控制唔到自己去嘗試去將佢辨認成某一個東西。咁呢一點就係覺得你大有嘅勁嘅地方。 係啊，咁所以其實咧，呢三人嘅設計小組咧，就係佢哋都成日講咧，就話佢哋希望自己嘅建築物咧係個 meaning free 嘅建築物，即係話咧唔係話冇意義，而嗰個係咧同意義咧脱離啊，就係話咧佢唔係想將一個意義咧硬加喺你哋即係睇嘅人嘅身上，而係個睇嘅人咧自己去明白或者自己去詮釋究竟有乜嘢意義喺度。 咁樣講法呢，喺身為一個建築師去設計呢一樣嘢，其實佢自己本身冇一個特定嘅概念，或者佢特定想表達嘅一啲嘢，咁做出嚟嗰件嘢純粹係為咗唔俾人估到。其實佢如果毫無目的地將一堆唔同嘅嘢擺埋一齊，咁都有呢個效果㗎喎。 嗱，所以呢其實呢解構主義呢係受到好多嘅批評嘅。因為好多人覺得你好似自己故意製造混亂咁啊。譬如你將三個設計概念你搭埋一齊擺埋喺同一個地方，咁人哋咪覺得好亂囉啲嘢。 咪估唔到囉。 估唔到，估唔到，但同時都好似好亂。 就會自己想像啦。 咁所以呢即係其實佢就係挑戰咗即係以前我哋呢現代主義，我哋就覺得樣樣嘢呢都有原因㗎嘛。樣樣嘢呢都要井井有條嘅，有一個秩序喺度嘅。而家我將啲嘢搭埋一齊嘅時候，就好似冇咗個秩序，因為你睇唔到嘛。咁所以咧，其實解構主義喺當時亦都受到即係好多人嘅批評，覺得佢係即係好似故弄玄虛或者扮高深嘅。咁但係咧，我相信咧，佢即係背後有個理念喺度嘅。那個理念咧就係話挑戰緊一啲我哋即係既有嘅做嘢嘅方法。只要我哋咧即係挑戰既有嘅做嘢方法咧，我哋就可以開創另一片嘅天空，即係開創咗好多嘅可能性出嚟。 究竟佢有冇呢個開創或者對於將來希望再去 reconstruct 另外一樣嘢出嚟？我都懷疑究竟佢有冇呢一個嘅終極目標。 其實我好相信佢係有開創咗一個即係新天地嘅。點解咧？就係話如果你睇翻咧以前現代主義嘅建築物咧，嗱雖然現代主義佢背後有啲嘅原則，但係你見到出咗嚟嘅嘢咧，其實就好類似嘅。嗱，你就會見到因為佢着重功能啦，嗰個建築形式要同功能有關啦，出咗嚟嘅建築物咧都好多時係一個好似火柴盒咁，全部都係方方正正嘅。嗱，咁但係咧即係解構主義就挑戰咗呢個諗法啦，就係話建築嘅形式嗰個造型咧，如果我哋同功能可以冇关嘅时候咧，佢会唔会就唔再系一个长方盒咧？嗱，所以你见到而家呢一个时代见到嘅建筑物咧，其实好多都唔系咁样嘅造型嘅。你睇下即系我哋所讲，即系之前讲过嘅，譬如好似北京嘅中央电视台啦，你根本讲唔出个形状添啊！你完全都唔讲唔出嗰个系乜嘢嘅几何形状。咁呢啲咧，其实佢就挑战咗即系我哋以前咁长时间俾现代主义咧，即系雄霸呢个即系建筑设计嘅呢个潮流嘅时间咧，其实佢就开创咗一啲嘅新嘅谂法嘅，好似我哋即係喺現代主義嗰度成日都講，即係 form follow function 啦。有啲人就話解構主義咧，其實就係 form follow fantasy， 即係話你做乜都得，你妙想天開都得嘅。 嗱，我哋再咁樣去諗咧，就亦都會有幫助啦。第一樣嘢咧就係話，我哋話一個思潮咧，好重視個係衝擊力強弱嘅，即係話我哋當有啲嘅建築師就係好善於做衝擊力嘅東西，有啲建築師就係善於做大量工作嘅東西。咁所以依一啲係有啲分工，咁佢好明顯就係一個衝擊力嘅思潮。另外一樣嘢咧，其實佢解放咗啲咩咧，就係結構工程嘛。即係你諗下，就係如果現代主義之下咧，其實冇咩好做嘅，因為嗰啲就穩陣同埋千篇一律。咁但係其實隨住科技同埋技術嘅發展咧，其實由六十年代打後咧，其實嗰啲嘅技術已經去到好犀利嘅地步。我哋其實唔需要咁緊張嗰啲結構啊，安唔安全？其實點都安全，佢係唔係咁易冧嘅？真係咁，你唔解放咧，嗰啲嘢困死籠咧，你好多新嘅諗法或者新嘅思想或者新嘅建築方式咧，就冇辦法產生。咁所以喺呢一點上面，我哋話而家我哋好多時都見到啲解構主義嘅思想喺我哋建築入邊，其實係有個道理喺度。 所以你講得好啱，即係解構主義點解即係會咁帶嚟個衝擊力咧？其實同嗰個即係建造技術咧嗰個進步咧好大嘅關係。如果唔係咧，即係你諗得到咁樣嘅形狀，你都做唔到出嚟。而使用電腦喺建築設計咧，喺過去20年咧即係咁流行咧，亦都幫助到呢個即係想法咧去實現。嗱，刚才咧我就用咗咧呢个即系北京嘅中央电视台咧作为一个例子啦。咁但系咧即系有个好有趣嘅讨论咧，就系话即系喺中央电视台嘅一个建筑师，譬如好似阿 Wim Koolhaas， 佢系咪一个解构主义嘅建筑师咧？嗱，呢个咧我哋就成日有呢个咁样嘅讨论嘅，因为好多人咧即系而家我哋睇建筑理论嘅书咧，好多时都会话啊边个系解构主义嘅建筑师。嗱，但系咧其实你睇翻咧。 呢啲建築師咧，從來冇覺得自己係一個解構主義嘅建築師。除咗咧，我哋頭先提過喺巴黎，即係設計呢個公園個三人小組咧，阿 Peter Eisenman 同埋阿 Bernard Tumi 咧，係有即係自己肯定咁講話，我而家係想做緊解構主義建築之外咧，其他冇人咁樣講過。 插一句啊，德里達自己都唔承認自己係解構主義者。 系啦，咁点解会即系有一个咁有趣嘅情况呢？嗱，其实最主要咧就系因为咧，即系喺1988年嘅时候咧，喺美国嘅即系大都会博物馆咧，MoMA 咧就曾经搞过一个咧建筑艺术嘅展览，而嗰个建筑艺术嘅展览咧就取名咧为解构主义建筑啊，亦都咧系从呢一个展览开始咧，将解构主义呢个名字咧即系正式带到去呢个建筑界嘅当中。嗱，喺呢个展览里边咧，其实咧所谓即系一个展览咧，其实咧就系一扎咧当时年轻建筑师嘅作品展，即系会展嚟嘅，将几个咧在当时即系 up and coming 啊，即系似乎系即系好有前途嘅建筑师嘅作品咧摆埋一齐，就搞咗个展览。咁当时嘅建筑师系啲乜嘢人呢？其实咧就系我哋呢个节目咧，即系喺新竹国里边咧而家讲过嘅所谓即系建筑大师啊。但系当年1988年咧，当然佢哋就系 up and coming 嘅年轻建筑师啦。包括系啲乜嘢人呢？譬如包括 Peter Eisenman 咧、艾森曼自己啦、Frank Gehry 啦，我哋讲过嘅萨哈夏迪啦、Wim Koolhaas 啦、Daniel Libeskind 啦，同埋 Bernard Tumi 啦，即系头先另一个即系设计呢个公园嘅人啦，同埋咧一间二人嘅建筑组合 Cook Himmelbau。咁你见到咧，其实呢几个建筑师咧，而家都成为独当一面，即系最出名嘅建筑大师。咁所以当年咧搞呢个展览都独具慧眼。咁但系最有趣咧，就系佢将呢班咧即系当时 up and coming 嘅建筑师摆埋一齐嘅时候咧，就将佢冠以咗解构主义呢个名称，以致咧好多人都觉得诶，佢哋做紧嘅嘢系咪即系做紧解构主义嘅嘢啊？咁但系其实。呢班建築師裏面除了 Peter Eisenman 同埋 Bernard Tumi 之外其他人咧都冇講過自己係做緊解構主義。不過你見到佢哋做嘅嘢咧，好似真係顛覆緊佢哋即係一直以嚟主流嘅現代主義建築，以至好多人都話其實佢背後咧可能都係受咗解構主義成個思潮嘅影響嘅。 道出建築結構嘅和諧宏偉，仰望廣闊聆天嘅人類足跡。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咁我哋咧一连十九集同大家讲西方建筑史咧，今日咧就去到最后一集啦。咁咧喺呢十九集入面咧，我哋都见证咗好多唔同嘅建筑嘅风格、唔同嘅时期，亦都各有佢嘅特色。我哋会唔会都可以做一个少少嘅归纳，又或者根据翻咁耐以来嘅一啲嘅风格上面流派嘅演变、风格上面嘅变化，会唔会对于将来嘅建筑亦都有一啲前瞻啊？对于未来有啲咩嘅谂法？会唔会有个简单嘅总结？ 我想我们经过了十九集的就是这个西方建筑史的节目之后，我们其实很想带出一个讯息的，就是说其实我们看建筑不是单单去看建筑作为一个艺术品的，而是建筑和那个时代那个历史是很有关系的。譬如我们一路讲下来，你要发觉我们其实很多时候都会讲当时的历史的背景，而在那个背景之下为什么会产生出一种这样的建筑，我相信这个关系才是最重要的。嗱，第二樣嘢咧就係話咧，我哋喺十九集嘅過程裏邊咧，好似咧個節目咧分開咗兩部分嘅，就係話咧喺現代同埋喺古典時期咧，好似有好大嘅分別，即係我哋喺工業革命嘅之前同工業革命之後咧，有個好大嘅分別。呢個分別咧有兩個好大嘅原因嘅，第一個原因咧就係話真係好大分別嘅呢個時代，因為工業革命咧帶嚟嗰個翻天覆地嘅改變太大啦，以至喺時代上咧，以至咧我哋而家身處嘅社會咧同古典時期嘅社會咧，實在係有好大嘅差別。咁呢個係真係一個實質上。嘅差別嚟嘅，但第二個嘅差別咧就係、是、可能咧，其實我哋咧工業革命之後講緊嘅都係200年裏邊嘅事，其實我哋可能冇一個咧 critical distance 啊，即係話我哋冇一個咧適當嘅距離咧去睇緊呢200年裏邊咧發生緊一啲咩嘅事，可能咧再過多幾百年之後，或者再過多1000年之後，未來嘅人咧睇翻我哋而家發生過嘅事咧，佢哋可能會有一個好啲嘅總結嘅，好啲嘅認識或者理解咧，究竟呢段時期係發生咗啲咩事，究竟佢哋嘅建築咧有啲咩？特色嘅，正如我哋而家睇翻古典时代，睇翻1000年之前嘅嘢咧，我哋其实系比较能够清楚咁去综合一啲嘅嘢嘅。咁所以我哋而家咧系开始有一个混乱嘅情况，就系我哋唔系好真系有一个距离咧去睇翻呢啲嘅事嘅。 嗱，另一樣嘢就係我相信咧，就係有一個我哋都察覺咗一啲嘅問題嘅，就係話咧，好多時個建築師做呢個設計嘅時候咧，佢哋咧唔係話咧，我而家有個想法，想做一個乜嘢風格嘅設計嘅，好多時都唔係咁嘅。喺建築師嘅角度裏邊咧，佢只係覺得我係做緊自己嘅設計，我有我自己嘅設計嘅風格嘅。咁但係咧，如果我哋站得遠一啲，即係有個時間嘅距離嘅時候咧，我哋就會發覺喺唔同時代嘅人，雖然佢哋做緊自己嘅嘢，不過佢哋受到嗰個時代性咧去影響嘅，即係個時代究竟係一個咩背景咧？其實對佢哋個人點樣去諗嘢啊，對佢哋點樣睇乜嘢係靚唔靚啊，都會令到佢有啲嘅影響喺度，以至佢做出嚟嘅作品咧，好似同其他人咧有一個類似嘅地方。咁但係咧，因為而家我哋淨係站喺現代嘅當中，我哋淨係站喺而家嘅時代當中咧，我哋只能夠睇到咧建築師好似自己做緊自己嘅嘢，我哋未有嗰個距離咧去睇緊綜合埋一齊嘅時候，其實呢班人喺呢個時代裏邊咧，佢哋係做緊一啲乜嘢嘢？ 即係話咧，我哋依家都仲未可以睇到一個全像，好可能就係因為我哋都只緣身在此山中啦嚇。咁我哋希望睇下會唔會之後對於依家呢個時期都會有一個好啲嘅總結。咁呢個可能就留翻歷史俾我哋作呢個嘅總結啦。 用眼睛倾听光影流苏，段段可人的香港回忆；用耳朵跨进我城大地，层层多变的本土建筑。香港足迹， 今集的香港足迹咧，会同大家讲下一个我自己都经常会去的地方啊。咁咧，呢个地方咧系油麻地果栏，大家多唔多喺嗰边买下生果噶嘛？都几靓噶。 系啊，新年嗰时就好多人去扫货啊。 其实每一日都好多人喺嗰边诶买嘅，因为嗰边又唔单止系一个批发市场嚟嘅，依家系好多零售啊，好多人都会中意喺嗰边咧买下唔同嘅水果。咁但系咧呢一个嘅油麻地果栏咧，其实佢都有一个好长嘅历史啦。咁同埋咧，都系一个香港几有特色嘅一个建筑群或者系一个地区嚟嘅。 系啊，即系我哋话咧，果栏有个特殊嘅，同我哋之前讲咧建筑都有啲唔同嘅，就系佢唔使被活化。嗱，即系我哋话好多时候啲建筑就系一系就濒临拆卸啦，烂烂地啊，一系咧就要活化，我哋点样去整啊？所以佢而家可能系 A。佢以前就係 B 咁樣，但係果欄咧，以前就係果欄，而家就係果欄。 而家仲 係 好活啊，所以 就係佢係好活嘅，佢就唔使被活化。咁呢個咧係好重要嘅論述嘅差異。所以咧，其實佢嗰個變化本身咧，就我哋唔會視為話係有咩奇怪，因為佢係一個進行式嚟。所以佢中間嘅，譬如佢啲建築嘅更新啊，有啲嘢唔同咗或者變咗咧，我哋係唔會怪佢話哦，你破壞歷史建築。咁因為佢係。 佢住喺嗰度，佢係 生活在嘅一個東西。咁所以佢好有趣，佢個建築群一定冇一個總體特色嘅，因為佢係一個進行中嘅活動緊嘅一樣嘢。所以佢被定為二級歷史建築咧，更加強嘅咧就係佢嗰個真係獨一無二嘅特殊嘅地位同埋嗰個位置。咁所以即係我哋同好多嘅歷史嘅老教授嘅朋友傾，大家都話如果果欄要拆咧，大家都話攞把刀出嚟同佢死過㗎，因為咧佢果欄係好獨特，代表住香港嘅某一啲東西。因為你好難從而家講緊一個咁有古舊嘅建築嘅部分，但係佢供應緊全港八成嘅生活供應， 而且佢仲係維持緊原本個用途。 係咯，咁呢啲就代表住其實即係建築嘅區位啦，或者建築物本身咧，係仲有生存嘅力量喺裏邊。 我哋要睇即係油麻地果欄咧，其實同嗰個油麻地成個區域個發展咧就好有關係嘅，或者都可以俾即係少少資料大家。其實油麻地咧都係一個填海嘅一個地方嚟嘅，即係填海填出嚟嘅。咁個填海嘅工程咧就係即係喺1900年至1904年之間咧去進行嘅。咁工程完咗之后咧，所以喺即系1910年代、2020年代咧就开始发展起嚟啦。咁啊，譬如我哋之前几集讲过嘅广华医院咧，就系1911年落成啦。果栏咧就系1913年咧开始有人喺嗰度咧就摆档啦。然后咧油麻地避风塘咧就喺2年后咧就完工嘅，即系做好出嚟就系1915年嘅。咁啊，隔篱嘅油麻地戏院咧就喺1929年咧就即系做好。咁啊，果栏喺1913年咧就已经有一班人咧喺嗰度批发生果，原因咧就系同嗰个即系油麻地咧嗰个位置咧好有关系嘅。咁因为咧当时新界嘅农村咧，即系将佢啲收成啊，将佢啲生果啊，从陆路咧运到过嚟嘅，其实就系去到荃湾嘅啫。咁啊，然后咧荃湾咧，佢哋就从水路咧就将啲货咧就运去油麻地嘅。咁啊，油麻地咧 因為佢就喺海邊啦，有避風塘咧，所以就係一個好適合咧落貨嘅地方。而且咧，油麻地咧亦都好近咧，當時咧係尖沙咀嘅火車站嘅，即係火車總站。咁所以咧喺交通上咧，其實佢係一個好有利嘅位置嚟嘅。 係啊，睇翻香港懷舊照片，你會知道咧，即係當時油麻地避風塘咧係一個好巨型嘅建築群嚟嘅，即係佢基本上係成個即係我哋而家油尖旺嘅海邊咧，就係油麻地碼頭，即係佢唔係淨係油麻地位置，其實佢一條直路咧霸曬所有嘅位置咧。 其實就 係 過欄隔離啊， 就係成個就係泊船嘅一個地方啦。咁同埋都即係同族群有啲關係咯。你話咧，即係果欄早幾代或者而家，其實好多嘅族群咧都係啲東莞人過嚟做水果買賣嘅。我哋話即係亦都代表住，即係佢點解佢有嗰個咁強嘅凝聚力，或者點解佢哋咁團結咧？其實都同嗰個族群嘅生態有關係。 嗱，而且當時咧，其實呢個咁大嘅批發市場咧，係唔係淨係賣生果嘅？而且咧，佢仲有即係雞欄啦、魚欄啦，同埋菜欄嘅。只不過咧，而家咧，即係呢幾個雞欄、魚欄、菜欄咧，都即係分散咗喺香港其他嘅地方。咁剩翻果欄咧，喺呢度嘅。喺1913年嘅時候就有班人即係開始喺呢度擺賣啦，咁但係咧直至即係20-30年代咧先至有即係真係嘅建築物咧喺嗰個地區咧落成嘅，亦都咧去到咧戰後咧1952年咧先至起咗我哋而家今日咧見到嘅油麻地果欄嘅，特別係咧當時咧即係1952年嘅時候咧。果欄嘅商販咧，其實就夾錢咧，就一齊咧聘用咧同一間建築公司，一次過咧就起咗16檔嘅生果鋪嘅。咁所以咧，我哋今日見到咧，就好似一條好長條型嘅果欄嘅，咁多個16個鋪頭咧拍埋咗一齊嘅。咁就係因為當時佢哋都係用同一間嘅建築公司啦，起出嚟嘅鋪頭咧就好似即係傳統南方咧，即係下邊係鋪頭，上邊咧就係貨倉，而最頂咧就有各自每間鋪頭嘅招牌嘅。 係啊，我哋話除咗係貨倉之外咧，佢上邊咧曾經都有一啲即係由東莞走落嚟香港或者种种嘅唔同嘅难民啊，或者啱啱嚟嘅人咧，就住宿喺上边嘅，咁当然就同啲货一齐住啦，咁样。呢種嘅建築物啊，即係話佢多功能嘅，其實佢係同嗰個社群啊，某一個族群係相連嘅。呢一種形式建築物咧，都係有佢嘅特色喺度。 係啊，咁所以大家即係而家去到果欄咧，可能我哋目光咧就俾嗰啲咁靚嘅生果咧吸引咗。咁但係其實如果大家抬頭咧，都會見到一啲好靚嘅招牌，特別係好多時咧，嗰啲招牌咧都係用好靚嘅水磨石咧去做出嚟嘅。咁亦都喺2009年咧，呢個果欄咧就俾政府咧確認為一個二級嘅歷史建築。 划破限界，编写建筑新章，新竹角。 今集嘅新竹角咧，会同大家介绍一位智利嘅建筑师啊，佢个名叫做阿拉维纳啊。其中一个咧好广为人知咧，就系佢对于一个建筑点样去融合翻社会啦，又或者系对于一啲可能系族群入面系比较生活水平比较低嘅人，佢用佢自己设计嘅一啲建筑咧，可以帮到呢班人咧，佢哋生活咧过得比较安好一啲。咁如果大家咧睇到我哋摆上网上面嘅一啲佢嘅作品咧，咁都可以见到咧都几有特色嘅，因为咧我哋话一班嘅可能佢哋生活水平唔系咁高嘅人啦，又或者系啲难民等等。咁但係呢佢哋所住嘅一间房屋呢好似得半间咁样嘅啫，咁我哋成日都话香港嘅房屋呢就好细间，咁但係呢间间呢都系黐得好埋嘅，咁但係呢呢一个建筑师佢起嘅呢啲住屋呢咁就半间半间咁样起啦，咁剩返半间点算呢，咁呢个呢就可以留返俾大家自由发挥啦吓。当然啦，佢有佢嘅用意嘅，咁我哋当然喺之后咧会再同大家慢慢讲。咁我哋依家咧都可以首先介绍下呢一位嘅阿拉维纳先。 嗱，今日我哋所介绍嘅呢位咧，即系 Alejandro Aravena 咧，咁喺2016年嘅时候咧就攞咗呢个普纳兹嘅建筑奖。咁佢攞奖嘅时候咧，当时就真系带俾我哋真系好大嘅惊喜啊！因为咧呢个咁大嘅建筑奖咧，一般人就会觉得系一定系做一啲好即系好 做咗阿伯先得啦。 第一啦，即系年纪有翻咁上下啦，地位有翻咁上下啦。咁但系咧，阿拉维纳就比较后生嘅，即系40几岁嘅啫。当时咁第二咧就系话，即系呢啲大建筑师攞奖咧，通常都系因为做过一啲好巨型嘅、好重要嘅、 伟大嘅 项目咧，所以咧就令到佢哋攞奖啦。但系咧，阿拉维纳咧就好相反嘅，佢系一个咧非常人道主义嘅建筑师，好致力咧去解决咧喺发展中国家咧低收入家庭个住屋嘅问题嘅。嗱，咁其实咧喺发展中嘅国家咧，而家系面对住一个好大嘅问题嘅，就系嗰个城市化咧令到城市人口咧暴增嘅。2010年咧，其实咧全球头嘅城市人口咧已经超过咗一半，即系话咧而家我哋一半嘅人咧其实住紧喺城市嘅，只系得一半嘅人咧住紧喺乡村，咁啊同以前嘅情况就好大嘅分别。 大部分嘅以前嘅人咧都係住喺鄉村嗰度嘅。第二咧就係話呢個城市化速度增長嘅同時咧，住緊喺城市嘅咧，其實好多時咧都係一啲貧窮嘅人口嘅，以至咧喺一啲嘅發展中嘅國家，譬如係南美洲啦、非洲啦，又或者亞洲有啲嘅地方咧，貧民區嘅情況咧就好嚴重啦。 係啊，我哋話即係常見嘅觀察就係話咧，即係一啲亞洲嘅地方或者拉丁美洲嘅地方咧，常見咧就係大家都好中意逼喺個市中心度嘅。咁啊，因為即係同交通有關係啦，或者種種即係工作嘅原因咧，佢哋唔願意搬去啲郊區。咁同喺歐陸啊或者美國嘅情況咧就好大差異。咁直接就慢慢諗下喺最旺嘅地方要住好多人，咁結果咧一定係亂曬龍啊、烏煙瘴氣啊、犯罪啊，種種嘅問題咧就中間滋生。咁呢啲嘅問題好迫切嘅，因為係生死相關嘅一啲問題。咁啊，有個建築師肯關心咧，真係非常好啊！ 系啦，咁佢哋點解要逼曬市中心？因為即係市中心先容易揾工啊嘛。咁而佢哋逼喺市中心嘅時候咧，好多時佢哋就會建立呢啲即係貧民區啦，佢哋會自己搭自己一啲嘅木屋啦。咁其實個情況咧就好似我哋即係好多年之前即係石硖尾啊、香港即係九龍裏邊嗰啲木屋區一樣嘅。嗱，咁而呢位咧即係阿拉維納嘅建築師，佢就喺度諗啦。嗱，呢啲貧民區嘅產生咧，其實就代表咗啲人其實有能力咧自己起屋嘅，即係佢哋識得起屋嘅。呢個係本能嚟嘅，自己搭自己間屋。第二咧就係、是。话如果我哋冇咁多钱去真系帮到佢哋，全部人咧都有一间即系面积系正常啊，或者做得好嘅屋嘅时候咧，我哋点样可以帮到佢哋呢？如果我哋只系俾佢哋半间屋，咁我哋就可以悭翻一半嘅钱，我哋就可以用同样嘅钱咧，可以帮到双倍嘅人啦。于是佢嘅做法咧就系我先帮你哋起半间屋，你哋入咗嚟住先，起码你有一间即系质素好嘅屋住咗落去落脚先，然后咧就住你哋自己嘅经济情况，你慢慢储到钱啦，你咪慢慢去起多啲，起大啲呢间屋咯。喺呢间半间屋。隔离咧，佢就留咗一个空位俾你，令你咧，即系如果你自己将来有钱嘅时候，你可以就住自己嘅经济状况咧，而起另外嗰半间啦。嗱，咁做咗出嚟咧，就会可以将咧买楼啊或者置业呢样嘢咧，就分阶段啦，就住每个人自己屋企嘅情况咧而去发生啦。 即系香港听落咧，就呢啲叫僭建啦，系嘛？即系好多时就觉得不可思议。不过咧，其实喺就算你欧美都好普遍嘅，譬如英国好多时都系话起剩有一两层未起啊，或者个阁楼未起啊，其实好常见嘅，就系话诶储翻啲钱先。咁同埋咧，第一支即係歐美咧，要起樓咧，要批好多嘅啲 city council 啊，搞好多。咁所以你話咧，其實呢一種起咗間屋先再起多啲咧，其實喺世界上咧係常見嘅一個做法嚟嘅。咁但係咧，佢用咁嘅方式有規模啊，同埋係有嘗試係針對窮嘅人去做咧，就完全唔同嘅效果 啦。而且其實佢係即係好受到即係拉丁美洲啊有一個好大嘅思潮咧，就係、是、話其實咧，我哋應該推行一啲叫 self help housing 嘅、就係話咧，與其你政府係咁起公屋俾佢哋咧，不如你幫啲人去自己起自己嘅屋，不過咧你要俾一少少嘅幫助嘅，亦都同咧即係而家我哋點樣睇咧，即係貧困人咧，亦都係有呢個理念，就係話其實佢哋咧係你只要俾少少嘅幫助佢哋，令佢企到起身嘅時候咧，佢哋自己可以慢慢發展起嚟嘅。佢喺呢啲嘅半間屋咧，就有好多嘅唔同嘅項目都係做緊同類型嘅嘢嘅。咁有啲項目咧就係為到即係貧窮嘅家庭而設啦，而有啲嘅項目咧就係為到即係災後重建而設嘅。譬如咧智利曾經即係都有好多即係好大嘅地震啊，咁地震之後咧亦都需要咧快速咁樣。去帮到啲家庭重建佢哋屋企嘅，咁过去嗰咁多年咧，其实佢就做咗即系起码有2500间咧呢啲咁样嘅屋噶啦。 同埋即系拉丁美洲嗰个所谓挤迫嘅想象咧，同我哋喺我哋香港面前咧就系不得比嘅。即系我哋以为佢逼咧，就当香港逼好多啦。咁所以我哋香港人系好独特嘅，我哋会认为世界上所有地方都系郊区或者唔逼，但其实佢哋。就係好多嘅貧民窟咧，即係喺個世界上嘅定義係幾好擠迫嘅一個狀態。咁但係我哋香港人咧，自然就會認為佢哋咧遠遠都不是擠迫，即係可能我住得仲逼過你都唔定。 一連十九集，我哋同大家介紹咗西方建築史，從古典時期到現代建築，由希臘神殿到摩天大廈。种种风格都令我对美有新的感悟。眼看面前建筑物的美，我们说有种感觉可以超越诗意、画意。这种建筑意，你又感不感受得到呢？这19个星期，多谢香港城市大学建筑学及土木工程学系助理教授徐仲文 Carmen 和我们讲解，亦都希望以后大家欣赏建筑物的时候有新的体会。而下集我们就会进入东方建筑的世界，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下星期一晚9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建筑二。 建筑二，徐仲文、曾卓贤、冯杰主持，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